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郁敏喺边度啊？ 咩郁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郁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好，第二啦， 嗱 就頭先我哋提到咧，就係咩行業嘅興衰啦，係嘛？咁我諗醫藥都好重要喎。 醫藥就好重要啊，但係最驚嚟講就係啲健康食品出現問題啊，都。但係醫藥就應該冇事嘅，因為醫藥係巨門。咁啊，今年嚟講咧就冇呢個升出現，即係喺四化裏邊。咁我哋睇翻下一張嘅 PowerPoint 啦。咁我哋睇就係太陰化科嗱，剛才都提過啦。嗱，太陰化科嚟講咧，因為太陰喺紫微斗數叫田宅主，咁咩叫田宅主呢？若果佢擺喺田宅宮裏面嚟講，基本上你都可以廣開千物啊，即係可以置業買樓買屋，即係以前咁樣古代啲人咁講。咁啊，亦都代表樓市。咁但係太陰有一個特性喎，亦都係代表咗陰暗嘅一面喎。咁啊，所以嚟講咧，你話個樓市咧，就我哋預測咧，就可能會有啲浮動出現啦。咁啊，咩叫浮動呢？就係話，可能嚟講咧，佢一開始就唔係點樣跌，突然之間咧會跌一跌咁樣啊，好似嗰啲呢個跌一跌咁又升一翻上去嘅咁。因為化科升嚟講咧咁微利，可以話咧升幅或者跌幅咧都唔會話叫做好大嘅，即係喺呢度。同埋你睇到香港咧。抽居屋幾多倍啊？好似都幾十倍噶嘛，係嘛？咁所以嚟講咧，那個市場嗰個需求咧，仍然係好大嘅。即係如果你話喺個市場喺度，如果你話要都係大家都係置業嚟安居嘅話咧，都好大。咁你話有咩其他嘅因素會導致佢嗰個樓價會跌咧？都唯一係政策嘅啫，係嘛？同時間嚟講，嗱太陰咧就代表我哋都可以叫做土地主啦。咁咧，所以喺明年方面嚟講咧，可能咧喺政府會出現一個較大型嘅土地改革喎，同埋甚至喺環保方面嗰個咧，有好多啲重要嘅政策會推出嚟啦。咁啊，而且喺太陰咧，因為太陰嚟講咧，亦都係叫做低地啦、水道啦、窄溪啦。咁若果喺一個天氣唔好嘅狀況之下嚟講咧，大家留意，如果住喺附近呢啲咁嘅地方咧，可能會出現一啲水災啊，可能一啲水禍出現嚇，會好犀利。咁啊，另外就係煤礦啦。另外咧就係講神秘事物，太陰化科嚟講咧，可能好多人咧趨向咧去揾一啲咧好神秘嘅一啲我哋叫做事件啊，或者一啲學術方面咧去諗呢樣嘢。咁啊，男女朋友咧特別過癮嘅喎。明年嚟講咧，太陰化科代表咗單戀啊，即係話咧，我哋叫做咩咧？我哋叫做match， 即係嗰個叫做配對咧，好難嘅喎，係 咩？ 好難啊！即係太多單身人士出現啊。咁啊，就但係咧就可以咁講，依家咧市面上咧其實都好多嘅唔同嘅渠道嘅。如果單身男女咧，譬如話網上情緣，其實都 OK 嘅，我覺得。不過小心啲，有啲好多呃人嘅。係見到，咁啊，所以咧，明年咧，單身嘅男女咧，嗰個比率咧就越嚟越都擴大咗添。咁啊，另外嚟講啊，太陰化科咧，咁啊喺物象方面亦都代表雨傘啦。咁啊，因為點解太陰啊代表雨啊嘛，咁所以咧，嗰啲遮都可能都幾好賣嘅。除咗賣之外嚟講咧，可能好多一啲機構咧都做自己嘅遮出嚟噶嘛，係咪先？咁我記得以前咧就喺大學都有做啲遮出嚟賣下，幫補下咁樣。咁啊，講喺行業方面嚟講咧，房屋材料咧，其實都係講緊建築材料啦。咁啊會大賣嘅嚇。咁啊，小型嘅用具咧，小型用具啊，頭先阿台長啱啱提過啊，咁啊同阿黃師傅都係即係講緊可能啲兩蚊店啊。薄利多銷嗰啲咁嘅行業嚟講咧，明年咧就會穩定好多，會做得好好。布料啦、女性嘅裝飾品啦、首飾啦、稅務方面啊，咁啊，同時間嚟講咧，太陰嚟講亦都代表女性咧比較温柔多咗咯，就唔會咧就以往咁霸權嘅。 土地改革環保頭先講咗啦，咁啊太陰化科咧就女性咧就最主要注重一啲婦女病啦、腎炎啊、陰道炎、陰虧咁樣，男性亦都係，因為太陰嚟講咧就最主要都係講緊呢一個泌尿系統比較多少少， 陰暗位 啊，陰暗位嗰啲就特別會多啲。咁啊跟住落嚟咧就忌星就好勁，因為忌星咧就好負面嘅。忌星一負面，一個當年嚟講好似文曲化忌咁，今年嚟講咧，哇，所有嘢都假嘅咁啊出嚟嚇。咁啊，明年嚟講咧，會唔會見得好啲咧？都唔見得好啲喎，因為天同化忌啊，點講咧？嗱，講意象先，天同星係福星，本來咧就制化解厄，解厄咧就助福添長。但係佢一調翻轉嚟講咧，成個正性質咧，良好嘅性質就冇咗啦。咁天同化忌咧就代表咗乜嘢咧？反骨。即係廣東話叫反骨、背叛、心術不正。如果我哋依家以一個、市面上嘅咧、最比較粗鄙啲嘅講法咧，就篤灰好多，會咁樣會出現啊。 仔咯， 係啦，我哋會咁樣會睇到。 即係我哋成日話二五交加嗰啲。 係啦，二五交加嗰啲咁啊，類似呢啲咁嘅出現啦。同時間咧就出現好多即係邪念啊、心術不正啊，即係天同星嚟講。如果用人嚟論咧，就好中意喺度吹虛啊、講大話啊嗰啲咁樣嘅。一化忌星嚟講咧，就背後嘅 motivation 嗰個動機咧，仲係更加差。咁好啦，咁天同化忌嚟講咧，咁我哋講呢個行業嚟講咧，會出問題嘅行業啊，同埋比較弱啲嘅喎。咁啊，天同因為屬水啦，咁啊化妝品亦都好多用水嘅嚟化妝，譬如卸妝水已經係化妝品一類啦。玩具業、古玩玉器。旅遊業，因為旅遊業都是流動嘛，就會比較差少少。 頭先你講嗰啲化妝係差， 係啊， 沙站咪差咯， 比較差㗎。 唔係講笑，係執咗好多，有啲話即係頂唔住嘛，要 係咩？ 係啊， 但係咧，我嗰個 收 鋪啊， 最近咧我都發覺有啲化妝品店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係多咗賣啲小食零食出現。我唔知點 賣啲唔屬於化妝品， 唔屬於化妝品嘅產品。 賣書一樣嘛，你書賣唔掂，要賣玩具咯。 咁所以咧，係啦，所以咧就天同化忌嚟講咧，化妝品業咧會受壓啦，會比較差啲。咁啊，另外就係呢個旅遊業啦，旅遊業同賭業嚟講，如果我哋近嘅就講澳門啦。咁啊，但係我哋出呢個嘅時候嚟講咧，就已經好似澳門嘅賭業嗰個數字嚟講，係真係唔知點解回落咗啲喎。咁啊，希望佢可以喺農曆新年、聖誕方面好翻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係電影業啦。電影業嚟講比較呆滯啲。咁啊，樂器業即係整樂器啦，嚇。娛樂事業嚟講咧，亦都會有一個新低點出現。咁啊，因為點解咧？娛樂事業我哋一提咧，諗啊諗起睇電視啊。咁啊，依家嚟講咧，睇電視嘅人就少咗嘅，基本上上網嘅人反而係多咗嘅。即係我哋可以咁樣去理解，係嘛？甚至乎咧，因為有好多咧。外國嘅有啲頻道喺香港賣咁嘅 Netflix 嗰啲係嘛？咁好多人點解我屋企我翻到電視點解睇緊 Netflix 嘅？都唔係睇緊 TVB， 好奇怪咁。 仲睇 TVB？ 唔係㗎，好戲睇。 我其實幾中意睇《愛回家》嘅，老實講，我覺得嗰半個鐘頭嚟係食完飯之後嘅甜品嚟㗎，好鬼好笑嘅咁啊！咁我唔係做宣傳啊，咁即係有好有唔好啦咁啊，有啲。 咁但係早排有新聞有報道話喺中國市場有。千幾間的電影娛樂製作公司倒閉喎， 係啊，咁啲其實嚟講咧，我哋即係紫微斗數四化咧，咁其實都可以同我哋中國係好吻合嘅，基本上咧大體上都好接近， 都係中國文化嚟 嘅，就係中國文化。咁啊，所以電影業啊、娛樂嘅事業嚟講咧，就會有滑落嘅趨勢啦。咁啊，更加強調一樣嘢就係健康食品會出現一啲比較上問題啦，會出現。咁啊，健康食品因為太多啲濕皮紋出現， 會唔會啲過期啊？ 會過期，唔單止過期啊，可能裏邊嘅品質出現問題咯。 啊，成分啊， 你太多硬品出現啊嘛，好多時候大家要小心啲咯。咁啊，另外有啲咧就可能咧就比較唔係話大家會咁重視有啲嘢，嗱蛋黃咧，蛋黃可能係藏咗裏面嘅蛋黃啦，同埋呢個橡皮筋啦，即係我哋射嘢嗰啲啦。咁啊，另外草咧，草嚟講就講 herbal， 即係啲本草會出現問題，維他命啦。咁啊，嗱香油錢就好特別嘅，香油錢嚟講天龍化忌咧，就可能咧好多人咧就俾少咗，一係就俾人偷咗， 偷咗前一排係有間 偷嘅 都有 偷嘅多， 偷嘅多。咁同埋一啲救濟物品啊，咩叫救濟物品咧？可能咧就係話。 你知道的啦，譬如有些地方發生意外啊，或者災害、天災人禍，將啲救濟品送去嘅時候嚟講，可能俾啲貪官咧就中間就揦起咗啲嘅，即係呢個情況就會喺明年會出現嘅，大家。咁啊，天同化忌，如果喺病理方面嚟講咧，佢就主宰咗乜嘢咧？嗱，呢個就比較嚴重啲嘅，因為化忌星咧會喺呢個腎方面咧就最重要，尤其是男性嘅泌尿系統啦、腎石啊。同埋風流病啦、膀胱啦、尿道炎結石啦、散氣，即係我哋叫小腸氣啦、甚至乎嚟講咧，糖尿病嘅人咧會增加非常之多，水腫啦，同埋呢個耳疾，即係耳仔咧都會出現一啲問題嘅。咁你知道依家嚟講，好多人其實都冇耳疾都偏聽嘅啦，係咪啊？淨係偏一啲， 偏聽啊， 係咯，即係天同化忌， 即係唔啱聽嗰啲唔聽。 係啦，即係天同化忌亦都係有呢個咁嘅異象咁出現。咁啊，大家就留意一下。咁我就花咗少少時間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呢個四化。咁咧就來年嘅時候咧，就有啲好嘅嘢咧，就希望大家可以拿捏得準確啲；唔好嘅嘢嚟講，希望大家都可以化解同埋避開咗佢，好冇？咁、我哋或者就睇翻呢個 八字， 八字啦啊！呢個重點啊嚇，睇一睇黃師傅 係八字。咁嗱，呢一個而家我哋熒光幕上睇到呢個咧，就係來年嘅立春八字，庚子年。戊寅月丁丑日己酉时，咁喺成个八字当中咧，咁我哋睇到咁，其实咧就呢、這个系水木木火为用嘅，应该就吓咁、但系好可惜啊！咁大家都睇到木咧就系个人木啊，得一粒嘅啫。咁啊，唯一好少少就系佢有粒水紫水喺隔篱傍住啦，但系。因為土金就太多了，咁土金係為忌，咁其實如果喺呢個八字嚟講咧，我就會睇到就個木咧就始終都係受住一個掣肘啦，嚇、咁其實呢個木咧，當然啦，呢、這個木其實代表咗好多嘢嘅，咁視乎翻當時對應翻嘅問題，咁通常我哋睇翻一個流年八字咧。咁我哋譬如而家立春嘅，咁如果我哋喺對應翻香港而家個環境咧，咁通常都係由民生啊、經濟啊、政治咁呢啲去講嘅嘛。咁譬如如果我哋好直接，咁大家都最關心嘅就係梗係民生先啦，係嘛？譬如來嘅邊啲行業係比較興旺，或者邊啲行業係比較出問題啊，做得。困難嘅咧，咁其實我哋就可以從中喺呢個八字度都睇。 咁明年會唔會木火行先啊？ 明年我就木火行先啦。 嚇，會唔會啊？ 咁我就睇到木受制嘅話， 木受制 就我就會睇到即係成個盤咧，就土金反而係多喎。 係咯，多咗係 嘛？土金好多， 好辣喎！ 大家都知啊，金係劈木噶嘛。咁當然啦，你喂咁，但係有粒紫水補。 保住 傍住，但系咁我哋亦都有一个睇法嘅，即系八字都系讲中和啊嘛，五文平衡啊嘛，咁但系土金强，嗰粒水咁啊金多水足噶嘛，系嘛，咁嗰粒水点去帮个人木帮得到几多咧？即系叫做话我自己都。自身都唔係咁掂啊！ 自身難保 係啦，我仲點樣幫到你咧？咁啊，咁其實如果我哋如果首先講一講呢個民生先啦，民生嗰方面，如果我哋睇翻嗰個人木受制咧，好多時即係木嘅行業啦。嗱，其實木嘅行業好多嘅啊！如果有啲朋友甚至乎可以中意嘅，直頭上網。揾屬木嘅行業去，你哋都睇得到嘅。基本上就時裝啊，做木器啊、木材啊、會計裝修啊、園藝啊、教育界啊、出版業啊，係啦，做報啊、文人作家呢啲咧，咁其實都係同木有關。咁甚至乎喺宗教嗰呢方面都有嘅，譬如賣一啲叫做咩咧賣嗰啲咩拜神嘅。 哦，佛具啊，佛具啊，賣衣紙嗰啲啦， 係 啦，賣衣紙 係啦，呢啲啦，咁佢都係用紙啊， 而且啱啱就係佢正印嚟噶嘛， 都會有呢個即係負面啦，即係可能喺銷售上就會減少咗啦，嚇冇咁多人去買呢幾方面嘅物資物品啦，或者叫話，甚至乎會計都係屬木嘅喎，咁可能就係。在呢個木受制當中，喺會唔會呢個行業會有一個改革的現象出現呢？ 甚至乎教育啦，教育同木都是有關的嘛，好像我們現在經常都聽到說會這個什麼說這個叫做那個教科問題，導致到現在很多一些叫做教育上出現了令到學生有一些 不好的思維這樣。其實如果在這個八字度睇翻咧，喂，會唔會教育改革呢？但係重點就是咩咧？成唔成功嘅喎，即係喂，佢係有呢個意欲去實行呢一個政策啦咁樣。但係你話成唔成功咧？但係而家喺八字睇咧，就真係難成功嘅，因為始終會磨得一粒又唔透天，咁所以我哋睇都係比較難成功。咁會唔會係執行？去倡議呢一個議題咧，咁啊，大家就拭目以待啦。咁樣，咁至於民生方面咧，就包括即係頭先所講嗰啲行業係出現一啲負面啲嘅增長之餘咧，咁其實我哋亦都睇翻一啲零售業啦。咁但其實大家都知噶啦，我哋喺年頭年初都講過。咁只不過就係話，而家呢個時勢係帶動埋落去2020年咁解啦。咁但係我哋都睇到譬如大公司，甚至藥房大集團呢啲咧，其實經營困難噶啦，萎縮啊，或者好似頭先阿台長講話莎莎係嘛，都已經開始 有啲鋪要收，即係要縮水啦，要啊。 咁其實呢啲都係同呢個咩啊奢侈品嚟噶嘛，都屬於其實化妝係嘛，算係啦，唔一定有啲女士係必須要化嘅啊。咁但係喺呢方面嘅，我哋都睇到啊，都係會疲弱啦，或者咁講，甚至乎。在這個有時很多這個有些人呢，就是說可能也都會期望什麼呢，政府呢是去幫助這個零售業的嘛， 傳說就這幾天會推出了，因為他說緊就說要輸民困，他都知道很大鑊， 但問題是什麼呢？在這個八字當中呢，就看到呢，就即係或者從八字講，我哋就以八字理論啦，就唔好期望政府會投放好多資源咯。 即係佢講嘅啫， 係啦，唔會投放。你話有冇唔敢講，但係唔會投放好多，所以唔好期望太大啦。因為成日土金咧，咁我哋形容呢個土金其實都係一啲咩嘢咧？一啲因為佢制住個木，亦都係。睇翻政府係一個誠信嚟嘅，咁即係我亦都可以話，好似話齋頭先講，都喺睇紫微四化嗰啲講啦，都係成日講大話喎，冇乜誠信喎，或者啲嘢噏咗做唔到喎，咁樣，咁所以呢方面就大家真係唔好期望話太高啦。咁同埋就亦都諗關乎於呢、這個，譬如頭先講到疾病嘅有。醫療呢，其實醫療其實大家都知道都是一個短缺的狀態的，這個呢在來年來都是維持不變，繼續醫療短缺。還有就剛剛台長也都提到了，喂，現在很多 TG 在條街上，其實這個土金呢，土金這個為忌神呢，其實可以形容呢，土呢就是代表地嘛，是吧，金就代表什麼金屬嘛，那些 TG 都是放出嚟係一個金屬殼嚟噶嘛，同埋會即係周街係嗰度。咁其實喺呢方面睇咧，我就會睇到咧，其實周街毒素咁所以亦都喺順便提醒大家，如果喺本身自己嗰個身體或者氣管上比較弱咧，就最好戴翻啊口罩保護自己啦。 我自己就試過中催淚彈嘅，咁我俾大家聽咧，就你有心臟病有氣管問題嘅咧，會死人嘅。 系咯， 就即系唔好假設就係、是，你流下鼻水啊，或者新聞家，其實唔係噶， 或者覺得醃下眼沖咗就冇事啊，唔好諗啊，係啊，因為而家其實日外國都有報道話，其實呢樣嘢殘留物係黏住喺度噶嘛，係嘛？ 懷疑係山埃， 係啦，甚至乎好似話用水沖 都沖唔到嘅， 咁樣所以 我講講係咩事先咧？因為咧就葉岳英本身咧。 就不是純粹催淚彈的問題的、嗯、如果你燒一些東西呢燒到某一個溫度它會出來的、 嗯、 但問題呢就是現在的催淚彈看我就一般的說話就是說它的溫度很高、 嗯、 所以它一即是爆完出來 它會熄即是 會形成很多熱惡英在那裡、嗯、那熱惡英是怎樣呢熱惡英不是說、哦、你洗了它會入咗你身體就藏喺個脂肪入邊嘅， 即係佢係凝結咗喺度，直頭可以話、 啊、入咗嚟。佢唔係嘅，你即係好經典嘅例子就係嗰個烏克蘭嗰、那個以前嗰個總理咯，咪成面 哦係啊個皮膚 爛曬嘅，嗰啲就係中意我已經毒噶嘛。係 啦， 佢留喺你個體內嘅脂肪入邊嘅， 所以 亦都肉類啊，譬如食肉嘅入邊有脂肪，佢亦都會藏喺度。 嗯啊，所以如果從呢個八字睇咧，即、就、係、是、對應翻而家嘅時勢咧，咁其實呢個土金都係一些跟毒素有關的一些物質來的。咁當然我們會亦都要看翻呢一個問題會帶來幾嚴重嗰、那個嗰、那個後果咧。咁依家就大家都暫時都有個估計啦。但係要注意係咩呢就係、是、注意在今年的六七月呢段時間啦。我講新曆啊，六七月呢段時間咧。會很容易爆發一些跟皮膚氣管有關的疾病、 嗯、 即其實就類似剛才天師師傅說的、那個、在個紫微盤看到的那樣東西 支氣管、肺經 其實這個是的 因為大家如果跟對五行有認識的朋友應該知道金它金為忌金 其實就是跟氣管有關的 沒錯 是吧那土就跟皮膚有關， 乾皮 係啦，咁所以呢兩樣都係忌神，咁咪出現呢啲咁嘅問題咧，就絕對好大可能。咁當然我哋都知道，喂，而家鼠年啦，嚟緊係嘛，咁啊鼠患又增加啦，咁所以喺衞生嗰方面，即係提醒大家真係要好注意，好注意，因為有時咧，我去一啲公共地方咧，譬如去完一啲 gym room 咧，啊，我見有啲人去完廁所咧。即是他不洗手的喎、哦，仲、嗯、有呢些人的喎、哦，即係咁都得嘅。即係我覺得會、嗯、會你自己不覺得自己好、嗯、即係唔乾淨嘅咩？即係我就好奇怪呢個問題。咁但係呢度真係要提醒大家，即係個衞生程度要提高咗啦，即係要更加提高啊！來年咁啊，同埋呢啲食材啊。食材的意思即是啲食品啦、啊，例如剛才講到健康食品啦、啊，係嘛？其實喺呢度睇到就唔止健康食品嘅，就平時你哋大家去街市買一啲買餸煮飯咧，咁其實都會出現咗啲問題嘅，即係可能有啲細菌感染啊，或者過期食物咧都會隨之而增加嘅。咁所以呢度咧喺買食物方面咧，就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佢包裝上有嗰個叫做到期日啊嗰啲咧，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唔好啊！反正我習慣幫襯開，我就攞啦，咁就買。但係好多時咧，嗱，來年咧會出現呢啲過期食物咧，嗰、那個數量就隨之而增加嘅。咁所以大家真係買食品嗰陣時買食物就真係要注意一下。咁啊，而喺交通嗰方面咧，我哋就睇到就交通又點咧？就其實就都係睇到都係惡劣嘅地鐵照壞， 壞禍啊！ 基本都講壞禍，經常都會經常出現問題啊，壞車情況啊，持續啊，照樣持續繼續呢個問題。咁、所以大家都係有個心理準備啦，多啲習慣下搭下第二啲交通工具啦。咁唔使話淨係獨孤一味咁。當然有時我都明白，喂，趕時間梗係地鐵，梗係最快捷方便啦。但係問題如果真係佢壞車嘅話，咁都係阻咗自己嘅人。咁預早先要出門口啊！呢啲就要自己日常生活習慣改變下。咁啊，而都。在整年當中呢我就會看到呢在個夏天呢即是應該說立夏啦立夏那段時間呢就可能即會亂一點 又是夏天啊 是啦亂 即通常都是夏天的 只因為自愈嘛自愈那你這個你這個已經它有個有丑嗰个金、那个金局喺度啊嘛，咁自有丑，咁呢个成个金局又咁强， 咁好多時咪呢啲金局咪出現一啲呢啲咁嘅問題咯。咁啊金啊劈木噶嘛，咁好自然咁啊啊，即係嗰個問題又會再產生咯。咁啊當年你話對點樣產生咧？咁呢個真係都未知之數嘅。咁啊即係好似我哋今年啊成日都話。或者又擔心有衝擊政府喎，究竟係咩原因導致呢？哦，原來就係一條條例咁啊，所以有時就喺個八字上，我哋所睇到嘅呢一個預知嘅現象出現啦，咁啊。咁大家睇不妨留意一下啦。係咁啊，但係有一樣嘢亦都可以話如果喺八字上睇咧。都可以同大家講埋一樣嘅民生嗰方面，就講講香港人啦，團結咗啦，會我喺從八字睇，我會睇到會更團結啦，應該講。原因就係其實有啲合局喺度嘅。合局咁而家其實呢個土金啊代表咗係香港市民嚟嘅啦。咁你頭先講啊嘛，而家喂，如果個木為政府嘅，咁其他咁嘅嘢。就是香港市民咯，所以就咁佢合局多咗咧，咁就比往年即係唔係應該話比今年嗰個字嚟講咧，就合嗰個力量係大咗，咁亦都我會形容為咁嗰個叫做團結程度會強咗咯，咁呢一方面就 算是好事啦， 即係唔知亦都係可能因為個局勢原因，咁但係啲字即係。出現是咁樣睇嘅，咁所以對應翻現實，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嗰個解盤，唔係話一個空泛解盤，對應翻問題，切合翻當時嘅時勢咁去演繹翻嘅啫，即係睇下當事人嗰個問題係乜嘢咯， 我有好幾個問題嘅，咁啊個技術員翻翻嚟個正常畫面先啦。第一樣嘢咧就係、是大家知道啦，即係我諗好經典嘅問題啦。而家呢個局唔幾時完咁樣啊？咁我諗今日我哋就唔需要講住嘅，因為呢個咁大家咁關心問題咧，我哋留翻下 呢個算政治問題。 我哋考啊。嗱，第二樣嘢就係咧，頭先你提到就係話其實團結咧，大家要睇到另一面啊，就係個社會咧而家撕裂好犀利。咁撕裂呢個亦都反映喺個經濟上面啦。有黃色經濟，有藍色經濟咁樣。咁如果睇上去睇顏色咧，邊個會運程比較好啲啊？ 土黑水嘛，咁你黃色係屬土噶嘛，咁你藍色屬水， 係啦， 如果用五行嚟睇就咁睇咯， 一定食住佢。 係啦，好簡單嘅嘢。咁同埋一樣嘢，你個土比和為和啊嘛，咁咁多土喺度，咁比和為和，個水又得一粒，咁啊土咁多粒，咁就。即係我哋會睇到，即係黃色經濟嗰個力量增加之餘，同埋咩咧？關乎本土文化，土為本土啦，咪興旺咯，同埋有容易成功咯。 但係如果譬如你從做生意的角度嚟講，呢個係咪一條即係可行嘅道路嚟 嘅？如果你話喺而家呢個政治環境啊，真係又係咁嘅方向喎。但係真正做生意嘅人。咁佢梗係想食，唔係四方係八方飯 啦，係嘛？ 希望個個都做到噶嘛。咁但係而家因為可能就係因為而家香港個局勢環境而演變咗呢個問題產生。 因為從來香港唔係咁嘅，香港咧就個包容性好強嘅，即係我哋嗰個人咧就喺大家嗰陣時，即係拗政見都拗到面紅耳綠。咁但係你講到做生意，大家都好現實嘅嘛。 係啊， 咁但係今年咧就出現咗一個，我諗喺歷史上從來未試過，即係呢個唔係香港人嘅本性嚟嘅。係 啊， 係大家就係喂，你係咩立場先？係嘛？咁當然我知道有本身係有個原因嘅，即係舉個例，譬如話我有啲人穿住黑衫黑褲，你入去唔招呼佢。咁係你係撩起咗件事先啦，咁呢個導致到翻嚟，即係有而家呢個黃色經濟呢個概念出嚟先。 喂，但係我成日著黑色衫喎，點解？因為我要水啊！即係我哋做術數，我哋自己知道個五行要啲乜嘢啊嘛，係咪先？ 同埋黑色衫 不需要成日洗嘛，即我覺得點解香港好中意做黑色衫，即係好多年我見到 就，唔係同埋一樣，自己食嘢咧就比較論盡啊。咁你唔怕彈到落個身度啊嘛？你著黑色係嘛？唔係咁易污糟添啊，最緊要。 著白色就最麻煩，因為唔洗係嘛？係就咁簡單的事情嚟啊。咁但係你即係我唔知道， 因為而家唔係咁諗，有好多。 唔係我都唔知即係譬如發生咩事啦，即係呢啲好簡單嘅嘢啫，大家。你就變咗係一個政治符號咯，係咪啊？咁頭先你提到嗰、那個即係黃色經濟喺度咧，就即係黃色經濟入邊仲有冇啲喺而家呢個時勢會比較即係好做啲嘅？ 你接邊方面先？ 咁你黃色經濟好多種噶嘛？嗱，譬如舉個例啦，譬如你有飲食啦，係飲食係最多啦， 即係其實就係飲食嘅，就係飲食嘅，因為個土金就係代表咗飲食，係 嘛？ 係啊，代表飲食同埋本土文化嘅嘢，即係其實亦都可以話做翻多啲手作仔小店，啲手作仔嘅嘢啊，小店啊，即係其實嚟緊你而家大家都會切合翻而家個局勢，你都睇翻好多。人都提倡話：喂，支持多啲小店，唔好即係遺忘咗佢哋。咁其實喺成個八字嘅土金，其實佢個意象都係行緊呢一個方位。 哦，咁呢個就即係大家要參詳。 咁都係嗰句，佢因為土咧比和為旺，咁所以我哋會睇佢就係話，即係會成事嘅嚇。咁當然啦，當中有冇爭拗有嘅，絕對係有嘅。不過爭拗當中，佢都係向好嗰方面。 我點睇你呢個講法呢？呢個講法，我諗有啲現實，即係有啲現實根據嘅。譬如話即係呢十年啦，大家睇到咧，喺旺角全部街鋪係金鋪啦、藥房啦，咁基本上咧就以前喺旺角度咧行嗰條彌敦道咧，基本上是食肆嚟噶嘛。咁而家冇曬喎。所以嗱呢個時候咧出現一樣嘢就係、是。第一樣嘢租唔會再加先， 啊，絕對係希望 先啦。租唔會再加先， 你好多時就係個成本喺曬個租金度。係 啊，咁你唔加咧，啲人做啲小本生意啊，做下茶餐廳就開始做到啦，開始做到啦，係咪啊？即係如果譬如話最經典嘅例子咧，之前話好似係旺角嗰間銀行啊，200萬租一年咁樣，咁而家唔使啦，即係可能即係冇啊，就算旺角都未必去。 其實我都好大一個問題疑問，你200萬一年，你賣幾多少杯奶茶、凍檸茶、咖啡，你先至圍到呢個皮？咁當然佢唔係淨係賣呢啲飲品有飯食啊，即係賣幾多？ 唔係你睇到個 profit margin 唔高啊，餐廳。你做啲咩可以賣？你做到點啊？天花龍鳳。 你有啲開好多分店嗰啲咧，佢就係平 攞個 turnover。 係咁啊，當 promo 咁嘅，譬如佢開4間店、5間店，可能做 promotion 又可以減輕咗嗰個皮費，咁但係未必一定賺到錢 啊。佢賺 cash flow 啊嘛， 賺 cash flow 啫嘛， 尤其是飲食業啦。咁你同時間嚟講，因為你淨係旺角嚟講一個指標嚟嘅。你想想賣到40元一兜魚蛋喎，咁你話俾我知 點 搞咧？係咪先？ 十幾蚊串魚蛋， 即就算有啲國內人嚟香港自由行，我都指佢喂嗰邊5元6粒啊，你去嗰度買啦。 唔係有啲鋪好衰嘅，就睇人開價嘅，即嗰啲賣小食啊，一串串嗰啲啊。 中旅對面嗰間咪40元一兜魚蛋賣埋俾大家。 但簡單講，我就覺得咧，就即大家如果反省翻呢個問題，係呢個經濟嘅模式本身係唔健康嘅。如果佢本身唔健康咧，佢唔可以長命嘅。 係啊， 即等到某一日就係、是。譬如呢個泡沫要篤爆佢，咁啊，即係大家會翻正常少少咯。即係個魚蛋可以，即係你一魚蛋嘅成本係幾多？你賣幾多錢賺幾多？佢唔可以賣天價噶嘛，即係你吹極嘅。 但係佢嘅成本就已經轉嫁曬個租金度啊嘛，其實就 係啊係啊。咁、但係你有人承接先得噶嘛，係嘛？你有人食到先得。 所以我認識有啲係做零售業嘅朋友自己開嘅，佢哋都話都唔明點解要咁多藥房。佢話其實有某啲程度，即係唔係講話佢分南韓問題。佢話其實做生意嘅角度，根本就唔應該有咁多藥房喺度。佢話其實我哋做零售業應該就係每樣都有。係 啊，大家食飯嘅，你唔可以即係直情淨係做曬一樣嘢噶嘛。咁所以我諗你而家當一樣嘢就係撥亂歸正咯，撥亂反正啦，就係咁簡單啫。 必反啦， 物極必反撥。呢啲即係翻嚟講傳統中國智慧， 係啊， 都係經嘅智慧。咁嗱，天機咧就泄露住少少先啦。咁又下幾集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因為跟住落嚟啦，譬如話 香港局勢怎樣，中國局勢怎樣，這些兩位師傅都會 大家分析一下， 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到此為止， 好，拜拜。